你也会在精心经营这一份爱，等待我回来会比从前更热爱。I believe 无论在哪里， I believe 隔几千公里， Yes I believe 爱是让人幸福的真理。 I believe 你会想着我， I believe 你也在难过， And I believe 爱要是不成熟，不会有一辈子的温柔。 I believe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回味。珍珠，让我再问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，我穿过云层，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爱在送到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珍贵的记号，我 时候走过一段路，心才会清澈，也才会看到。啊啊，关于爱眼神的滋味，不要去发笑，仔细思考。啊啊啊，爱过的他和流过的泪，都会是真。 爱的心愿终于实现，情网轻轻织，轻轻碎。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。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。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泡沫化成灰。梦里给我的誓言，难道你有误会？ 许最甜美。你不再对我表示无所谓，轻轻地相依偎，把年冰霜全部溶解，情话轻轻说，轻轻醉。只有在梦里，不是我心碎。所想的一切，你也能体会。情人成双成对，爱的心愿终于实现，情网轻轻织，轻轻碎。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。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。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好梦化成灰。梦里给我的誓言，难道你又后悔。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。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。在我谁，别让好梦化成灰。梦里给我的誓言，说一声谁也不负谁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也许在生命